《资治通鉴》卷第85，禁忌七。孝惠皇帝中之下。泰安二年春正月，李特前渡江击罗尚，水上军解散走。蜀郡太守徐简以少丞降，特入据之，为取马以攻军，余无侵略，设其境内，改元建初。罗尚保太城，遣使求和于特，蜀民相聚为物者，皆送款于特。特遣使就抚之，以军中粮少，乃分六郡流民于诸物就食。李流言于特曰：诸物心腹，人心未固，宜致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，以备不虞。又与特司马上官敦书曰：纳降如受敌，不可易也。前将军熊亦以为言。特怒曰：大事已定，但当安民，何谓更逆加一计，使之离叛乎？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、建平太守孙富率水军3万以救罗尚。岱以富为前锋，进逼德阳。特遣李荡及蜀郡太守李黄救德阳太守任臧共拒之。岱富军事甚盛，诸物皆有二志。益州兵曹从事蜀郡任瑞言于上曰：李特散众就食，交代无备，此天亡之时也。宜密约诸物，克期同发，内外击之，破之必矣。上使瑞夜坠出城，宣旨于诸物，期以2月10日同击特。瑞因议特诈降，特问城中虚实，瑞曰：粮储将尽，但于祸薄耳。瑞求出省家，特许之，遂还报上。2月，上遣兵演习特营，诸物皆应之，特兵大败，斩特及李府、李远皆焚尸，转守洛阳，流民大惧。李荡、李雄收余众，还保赤祖。刘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益州牧，保东营；荡、雄保北营。孙富破德阳，获简硕。任臧退屯涪陵。3月，罗尚遣都护何冲、长申攻李流，涪陵民要申亦起兵攻刘。刘与李相聚深，何冲乘虚攻北营，堤浮城韦伯在营中，叛应之。荡母罗氏换甲拒战，伯手刃伤其目，罗氏气义壮，会刘等破深深，引兵还，与冲战，大破之。程伯率其党突出益上，刘等乘胜进抵成都，赏赴必城自守。荡持马逐北，中矛而死。朝廷遣侍中刘审、贾节统罗尚、许雄等军逃李刘，行至长安。河间王勇、刘审为军师，遣席伟代之。李刘以李特、李荡既死，宗岱、孙富将至，甚惧。李涵劝刘降，刘从之。李襄、李雄迭谏，不纳。夏5月，刘遣其子氏及韩子胡为质于父君， 胡兄黎为梓潼太守，闻之自郡迟还，欲见不及，退与熊谋袭父君。熊曰：“为今计当如是，而二翁不从，奈何？”黎曰：“当截之耳。”熊大喜，乃共说流民曰：“吾蜀前以残暴蜀民，今一旦束手，便为鱼肉，唯有同心袭父，以取富贵耳。”众皆从之。熊遂与黎袭击父军，大破之，毁宗代卒于汴江，荆州军遂退。刘甚残，由是其雄才，军士悉以任之。新野庄王新为政严急，使蛮夷心。益阳蛮张昌聚党数千人，欲为乱。荆州以人武诏书发吴勇赴益州讨李刘，号人武兵。民旦远征，皆不欲行。诏书都遣延吉，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2000石免官。由是郡县官长皆亲出驱逐，辗转不远，折复屯聚为群盗。时江夏大人，民救食者数千口。张昌因之狂惑百姓，更姓名曰李晨，募众于安陆石岩山。诸流民及毕数亿者多从之。太守公亲遣兵讨之，不胜。昌遂攻郡，亲兵败，与部将朱四奔武昌。新遣冀都晋满讨之，满腹败走。昌遂据江夏，造妖言云：“当有圣人出为民主。”得山都县吏丘审，更其姓名曰刘尼，诈云汉后，奉以为天子，曰：“此圣人也。”昌自为相国，诈作凤凰玉玺之瑞，建元神凤，交祀服色，悉依汉故事。有不应募者，足诛之，市民莫敢不从。又流言江淮以南皆反，官军大起，当悉诛之，互相煽动，人情惶惧。江缅间所在起兵以应昌，旬月间众至3万，皆着将帽，以马尾作髯。赵遣监军华宏讨之，败于帐山。新上言：“妖贼犬羊万计，将头毛面，挑刀走戟，其风不可当，请台斥诸军三道救助。”朝廷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，宁朔将军沛国刘弘为荆州刺史，又召河间王勇遣雍州刺史刘审将周兵万人，并征西府5000人出蓝田关以讨昌。勇不奉诏，审自领周兵至蓝田，勇又逼夺其众。于是刘乔屯汝南，刘弘及前将军赵襄、平南将军杨一屯渊。昌遣其将黄林率20000人向豫州，刘乔击却之。初，新与齐王迥善，迥败新惧，自结于大将军营。及张昌作乱，新表情讨之。时长沙王毅已与颖有隙，以新与颖联谋，不听新出兵。昌众日盛。从事中郎孙循谓新曰：“ 公为悦目，受捆外之托，拜表折行，有何不可？而使奸凶滋蔓，或信不测，岂藩汉王室镇静方下之意乎？新疆出兵，王随曰：“昌等小贼，偏皮自足治之，何必为诏命亲使时也？”昌至樊城，心乃出拒之，众溃，为昌所杀。诏以刘弘代新为镇南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六月，弘以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，参军蒯衡为义军都护，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，进据襄阳。张昌并军为渊，拜赵襄军，杀杨一。刘弘退屯梁，昌进攻襄阳不克。李雄攻杀汶山太守陈涂，遂取皮城。秋七月，李刘喜屯皮，蜀民皆保险劫物，或南入宁州，或东下荆州，城邑皆空，也无烟火。刘掳掠无所得，示众饥乏，为福陵千余家，以青城山处士范长生、平西参军福陵徐余睡罗上，求为汶山太守，邀结长生与共讨刘，赏不许，余怒出降于刘。刘以余为安西将军，余睡长生，使资己刘军粮，长生从之，刘军由是复阵。初，李韩以长沙王毅微弱，必为齐王炯所杀，因欲以为炯罪而讨之，遂废帝，立大将军营，以河间王勇为宰相，己得用事。继而炯为义所杀，颖勇有守藩，不如所谋。颖事功骄奢，百度持废，甚于炯时。犹嫌义在内，不得逞其欲，欲去之。时黄甫商复为义参军，商兄仲为秦州刺史。韩遂勇曰：“商为义所任，仲终不为人用，宜早除之。”可表迁仲为内职，因其过长安执之。仲知之，录袭上尚书，发陇上兵以讨韩。亦以兵方少息，遣使赵仲罢兵，征韩为河南尹。韩就征而众不奉诏，勇遣金城太守尤凯、陇西太守韩志等和四郡兵攻之。勇密使韩与侍中冯孙、中书令卞翠谋杀意，黄甫商以告意，收韩孙翠杀之。票骑从事琅琊诸葛梅、前司徒长史武义千秀皆出奔业。张昌党十兵寇扬州，拜刺史陈辉，诸郡尽没。又攻破江州，别将陈真攻武陵、零陵、豫章、武昌、长沙，皆陷之。林怀仁、风云起兵寇徐州以应兵。于是京将徐阳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，昌更置牧守，解劫道小人，专以劫掠为务。刘弘遣陶侃等攻昌于静陵，刘乔遣其将李阳等向江夏，侃等屡与昌战，大破之，前后斩首数万级。 昌逃于下郡山，其众西降。初，陶侃少孤贫，为郡都邮。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，见而异之，命其子解友而去。后查孝廉，至洛阳。豫章国郎中令杨卓见之于故荣，侃尤氏之名，即刻张昌。刘弘谓侃曰：“吾昔为杨公参军，为吾后当居身处，今关卿必记老夫矣。”弘之退屯于梁野。征南将军范阳王萧遣前长水校尉张毅领荆州，弘志亦不受待，举兵拒弘。弘讨毅斩之。时荆部守宰多缺，弘请补选，诏许之。弘蓄功全德，随才受任，人皆服其公当。弘表皮出补襄阳太守，朝廷已出，虽有功而忘遣，更以弘绪前东平太守夏侯志为襄阳太守。弘下教曰：“夫治一国者，宜以一国为心，必若亲因然后可用，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？”乃表至姻亲，旧制不得相兼。皮出之勋一见仇报，赵听之。弘于是劝客农桑，宽刑省赋，公私己足，百姓爱悦。河间王勇闻李涵等死，即起兵讨长沙王毅。大将军颖上表请讨张昌，许之。文昌已平，因欲与勇共攻毅。卢志谏曰：“公前有大功而委权辞宠，实望美矣。今若顿军关外，文服入朝，此霸主之事也。”参军魏俊少叙曰：“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，明公欲当天下之敌而先去其一手，可乎？”颖皆不从。八月，勇颖共表，亦论功不平，与右仆射杨玄之、左将军黄甫商专擅朝政，杀害忠良，请诛玄之、商遣意还国。诏曰：“勇敢举大兵，内向精年，吾当亲率六军以诛奸逆，其以义为太尉，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之。”勇以张方为都督，将精兵七万，自函谷东趋洛阳。颖引兵屯朝歌，以平原内史陆基为前将军、前锋都督，都北中郎将王粹、冠军将军千秀、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。基以羁旅侍营，一旦遁居诸将之右，王粹等心皆不服。白沙都孙慧与基亲厚，劝姬让都督于翠。姬曰：“彼将为吾首属两端，是所以速获也。”遂行。颖列军自朝歌至河桥，鼓声闻数百里。乙丑，地如十三里桥。太尉亦使黄甫商将万余人据张方于宜阳。己巳，地还军宣武场，庚午设于石楼。九月丁丑，屯于河桥。壬子， 张方袭黄甫商，败之。甲申，帝君于邙山。丁亥，帝幸偃师。辛卯，设于窦田。大将军颖进屯河南，阻清水为垒。癸巳，杨玄之忧惧而卒，帝玄君城东。丙申，姓勾氏，即千秀，走之，大赦。张方入京城，大掠，死者万计。李刘及笃谓诸将曰：“萧纪人名，故足以济大事。然前君英武，待天所向，可共受事于前君。”刘祖重推李雄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益州牧，至皮城。雄使武都朴泰代罗上，使袭皮城，云己为内应。上使韦伯将兵攻皮，泰曰举火为应，李襄伏兵于道，泰出长梯于外，韦伯兵见火起，征原梯上，襄纵兵击，大破之，追奔夜至城下，诈称万岁，曰：“已得皮城矣。”入少城，上乃绝之，退保太城。韦伯疮甚，雄生获之，射不杀。李襄攻坚围，断上运道，获太守公辉，杀之。石超进逼勾氏。冬十月壬寅，帝桓公。丁未，拜千秀于东阳门外。大将军颖遣将军马贤筑路基。戊申，太尉义奉帝与基战于建春门。义司马王胡使数千骑系戟于马，以突贤阵，贤军乱，直而斩之。基军大败，复七里涧，死者如积，水为之不流。斩其大将贾崇等十六人，石超遁去。初，宦人孟九有宠于大将军颖，九欲用其父为邯郸令，左长史卢志等皆不敢为。右司马陆云固执不许，曰：“此县公府院资，岂有黄门妇居之也？”九深怨之。九弟超领万人为小都，未战，纵兵大掠。陆基戮其主者，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基麾下，夺之。故谓基曰：“莫奴能作都否？”基司马吴郡孙整劝基杀之，基不能用。超宣言于众曰：“陆基将反，有还书于九，言基持两端，故君不速决。”即战，超不受基节度，轻兵独进，败没。九一击杀之，赠之于颖曰：“基有二心于长沙。”千秀素阐释九，将军王阐、郝昌、帐下都杨平公师藩皆九所引用，相与共证之。颖大怒，使秀将兵收击。参军士王章建曰：“今日之举，强弱易势，庸人由之必克，况基之明达乎？但基无人，殿下用之太过，北土旧将皆及之耳。”颖不从。基闻秀至，侍戎服着白洽，与秀相见，唯兼此颖，继而叹曰：“ 华亭鹤立，可复闻乎？”秀遂杀之。颖又收基地清河内史云：“平东祭酒丹及孙整皆下狱。”既是江统、陈留、蔡克、颍川早松等上书，以为陆基潜谋致败，杀之可也。至于反逆，则众共知其不然。宜先验教积反状，若有征验，朱云等未完也。同等恳请不已，颖迟回者三日。蔡克入，至颖前，叩头流血曰：“云为孟九所愿，远近莫不闻。今果见杀，窃为明公惜之。”辽属随客入者数十人，流涕故请。颖恻然，有右云色。孟九扶颖入，催令杀云丹，移击三族。玉立考略孙整数百，两怀古县，忠言积冤。立之整义烈，谓整曰：“二路之王，谁不知之？君可不爱身乎？”整仰天叹曰：“陆军兄弟视之其事，吾蒙之爱，今既不能救其死，忍复从而污之乎？”九等之整不可屈，乃令玉立诈为整词。颖既杀机，亦常悔之。即见整词，大喜，谓九等曰：“非卿之众，不能穷此间。”遂以整三族。整门人废词，载义二人，意欲明整冤。整辟遣之曰：“吾亦不负二路，死自无分，请何谓尔也？”曰：“君既不负二路，仆又安可负君？”故言整冤，久又杀之。太尉亦奉帝攻张方，方兵望见剩余，皆退走，方遂大败，死者五千余人。方退屯十三里桥，众聚欲夜遁。方曰：“胜负兵家之常，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。今我耕前作垒，出其不意，此其策也。”乃夜前逼洛城七里，筑垒数重，外引林谷以足军食。亦既战胜，以为方不足忧，闻方垒城，十一月引兵攻之，不利。朝议以为义颖兄弟可辞税而事，乃使中书令王延等往税颖，令与义分闪而居，颖不从。义因致书于颖，谓臣厉害，欲与之和解。颖复书，请斩黄甫商等首，则引兵还业。亦不可。颖进兵逼京师，张方绝千里扼，水队皆合，乃发王公奴婢首冲己兵，一品以下不从征者，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。又发奴驻兵，公私穷促，米担万钱，诏命所行一成而已。票骑主簿范阳祖逖言于义曰：“刘审忠义果义，雍州兵力足至河间，以启上为诏于审，使发兵袭雍，雍窘急，必召张方以自救，此良策也。”亦从之。审奉诏持携四境，诸郡多起兵应之。 审核七郡之众凡万余人趋长安。亦又使皇甫商践行，基地守诏，命尤凯等罢兵，斥皇甫众进军讨雍。商践行至新平，欲其从生，从生速增伤，以告雍，雍捕伤，杀之。十二月，议郎周启、前南平内史长沙王举起兵江东以讨石兵，推前吴兴太守吴郡顾密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，传习州郡，杀兵所属将吏。于是前侍御史贺循起兵于会稽，庐江内史广陵化坛及丹阳葛洪、甘卓皆起兵以应密。启处之子，循少之子，卓宁之曾孙也。兵遣其将羌毒率兵数万拒启，启击斩之。兵自临淮趋寿春，征东将军刘准闻兵至，黄惧不知所为。广陵杜之、庐江陈民统众在寿春，谓准曰：“此等本不乐远戍，逼迫成贼，乌合之众，其势亦离。民请都运兵为攻破之。”准乃一闽兵使击之。闰月，李雄急攻罗上，上军无时，留衙门张罗守城。夜由牛背水东走，罗开门降。雄入成都，军事激甚，乃率众救谷于期，掘野芋而食之。许雄作讨贼不尽，征及罪。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俊以天下方乱，欲结缘夷狄，乃以一女弃鲜卑断物误臣，一女弃素怒言，又表以辽西郡封物误臣为辽西公，郡沈之子也。毛沈之死也，李锐奔武陵一帅于陵城，于陵城亦李毅为锐请命，亦许之。锐至，亦杀之。于陵城怒，率诸夷反攻邑。尚书令岳广女为成都王妃，或赠诸太尉邑，亦问广。广神色不动，徐曰：“广其以五男亦一女哉？”亦犹疑之。永兴元年春正月丙午，岳广已幽卒。长沙立王毅屡与大将军影战，破之，前后斩获六七万人，而亦未尝亏奉上之礼。城中粮食日窘，而士卒无离心。张方以为洛阳未可克，欲还长安，而东海王悦虑事不济，癸亥，遣与殿中诸将也收邑送别省。甲子，悦起地，下诏免邑官，至金庸城，大赦改元。城即开，殿中将士见外兵不胜，悔之，更谋截出邑以拒影。越惧，欲杀邑以绝众心。黄门侍郎潘涛曰：“不可，将自有敬之者。”乃遣人密告张方。丙寅，方取邑于金庸城，置营，置而杀之。方军士亦为之流涕。 公卿解异业谢罪，大将军营入京师，复还镇于邺。诏以颖为丞相，加东海王悦守尚书令。颖遣奋武将军石超等率兵50,000屯12城门，殿中素所记者，颖皆杀之。西带去宿卫兵，表卢志为中书监，刘烨参属丞相府事。河间王勇顿军于郑，为东军声援，闻刘审兵起，还镇渭城，遣都护于魁逆战于郝志，魁兵败，勇惧，退入长安，急召张方，方略洛中官司奴婢10,000而西，军中乏食，杀人杂牛马肉食之。刘审渡渭而军，与勇战，勇屡败。审使安定太守牙伯、公曹黄甫旦以精甲5000袭长安，入其门，力战至勇帐下。审兵来迟，平邑太守张辅见其无计，引兵横击之，杀伯及旦，兵遂败，收余卒而退。张方遣其将敦伟夜击之，审军惊溃，审与麾下难走，追获之。审谓勇曰：“知己之会轻，君臣之义重，审不可以为天子之兆，两强弱以苟全。投媚之日，妻之必死；租海之路，其甘如计。”勇怒，鞭之而后腰斩。新平太守江夏张光朔为审画计，勇执而截之。光曰：“刘雍州不用笔迹，故令大王得有今日。”勇壮之，引语欢宴，表为右卫司马。罗尚逃至江阳，遣使表状，诏上全统巴东、巴郡、涪陵，以供君父。尚遣别驾李兴以镇南将军刘弘求粮。弘刚济以运道阻远，且荆州自空乏，欲以零米5000斛与上。弘曰：“天下一家，彼此无异，无今己之，则无昔故之忧矣。”遂以30,000斛己之，尚赖以自存。李兴愿留为弘参军，弘夺其首板而遣之，又遣至中何松领兵屯巴东为上后继。于是流民在荆州者10,000,000，羁旅贫乏，多为盗贼。弘大给其田及种粮，着其贤才，随资续用，流民遂安。三月已有，丞相颖表废皇后杨氏，忧于金庸城，废皇太子谭为清河王。臣民与石兵斩数十合，兵众10倍于闽，闽击之，所向皆捷。遂与周起合攻兵于建康。三月，兵北走，投风云。云司马张统斩兵及云以降，杨徐二州平。周起贺询，解散众还家，不言功赏。朝廷以陈敏为广陵相。河间王勇表请立丞相颖为太帝。戊申， 召乙颖为皇太帝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丞相如故。大赦，剩余服御皆迁于邺，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，以永为太宰、大都督、雍州牧，前太傅刘石为太尉。石已老，故让不拜。太帝颖见耻日甚，必幸用事，大失众望。司空东海王悦与右卫将军陈轸及长沙故将上官嗣等谋讨之。秋七月丙申朔，陈轸勒兵入云龙门，以诏召三公百僚及殿中，戒严讨颖。时超奔夜，戊戌大赦，赴皇后杨氏及太子谭己亥，越奉帝北征，以越为大都督，征前侍中姬绍亦行在。侍中秦淮谓绍曰：“今往安危难测，卿有加马乎？”绍正色曰：“臣子护卫剩余，死生已知，加马何为？”越袭召四方兵，富者云集，必至安阳，众十余万。夜中震恐，颖会群僚问计。安东王遥曰：“天子亲征，以侍甲缟素出营请罪。”颖不从，遣石超率众五万拒战。折冲将军乔志明劝颖奉迎剩余，颖怒曰：“清明小事，投身事孤，今主上为群小所逼，请奈何欲使孤束手就行耶？”陈轸二弟匡归自夜赴行在，云夜中皆已离散，由是不甚设备。几位石超军掩至，剩余败绩于荡阴，地商甲众三十，百官侍御皆散。姬绍朝服下马登辇，以身卫地，兵人引绍于园中斫之。帝曰：“忠臣也，勿杀。”对曰：“奉太帝令，唯不犯陛下一人耳。”遂杀绍，血溅第一。帝堕于草中，亡六徙。石超奉帝幸其营，帝馁甚。超进水，左右奉秋桃。营遣卢志营地，更深入夜，大赦，改元曰建武。左右欲换第一，帝曰：“姬侍中血，勿换也。”陈轸、上官嗣等奉太子谭守洛阳，司空越奔下邳，徐州都督东平王茂不纳，越竟还东海。太帝颖以越兄弟宗室之望，下令招之，越不应命。前奋威将军孙慧上书劝越邀结藩方，同讲王事。越以慧为济事参军，欲参谋议。北军忠厚苟西本范阳王萧，萧承志以西行兖州刺史。初，三王之起兵讨赵王伦也，王俊拥众挟两端，尽所部市民不得赴三王赵牧。太帝颖欲讨之而未能，俊心意欲图颖。颖以右司马何衍为幽州刺史， 密使沙郡。言与乌桓单于、沈登，某与郡由继承南清泉，因而屠之。会天暴雨，兵器沾湿，不果而还。沈登以为郡得天助，乃以眼谋告郡。郡与沈登密言兵，与兵州刺史东营公腾共为眼，杀之，自领幽州营兵。腾越之地也。太帝影称诏征郡，郡与鲜卑、段务务臣、乌桓杰诸及东营公腾同起兵讨影。营前北中郎将王斌及石超击之。太帝影愿东安王尧前意。八月戊申，收尧杀之。初，尧兄琅琊公王晋薨，子睿嗣。睿臣民有度量，为左将军，与东海参军王导善。导敦之从父弟也，食量清远，以朝廷多故，每劝睿之国。及尧死，睿从弟在业，恐急祸将逃归。颖先斥官金，无得出贵人。睿至河阳，为金吏所指。从者宋典自后来，以鞭扶睿而笑曰：“社长，官进贵人，汝亦被拘也。”吏乃听过。至洛阳，迎太妃夏侯氏俱归国。丞相从事中郎王成发孟九兼吏事，劝太帝影诛之，影从之。上官寺在洛阳，残暴纵横。守河南尹周馥，郡之从父弟也，与司隶满奋等谋诛之。事谢，奋等死，复走得免。司空越之讨太帝影也，太宰荣遣右将军平邑太守张方将兵二万救之，闻帝已入夜，因命方镇洛阳，赐与别将苗苑拒之，大败而还。太子谭夜袭四苑，四苑出走，方入洛阳。谭于广阳门迎方而败，方下车扶止之，复废谭及阳后。初，太帝影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兼五部军事，使将兵在邺。渊子聪，骁勇绝人，博涉经史，善主文，弯弓三百斤，若冠游京师，名士莫不与交。颖以聪为激弩将军。渊从祖右贤王宣为其族人曰：“自汉王以来，我单于徒有虚号，无复持土，自于王侯将同边户。今吴众虽衰，犹不减二万，奈何联手就义，演过百年？左贤王英武超世，天狗不欲兴匈奴，必不虚生此人也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四海鼎沸，复呼韩爷之业，此其时矣。”乃相与谋，推渊为大单于，使其党呼延攸异业告之。渊白颖请归会葬，颖弗许。渊令攸先归，告宣等使召集五部及杂胡，声言助颖，时欲叛之。 及王俊东营公腾起兵。渊税影曰：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，恐非宿卫及禁郡士众所能御也，请为殿下还税五部以复国难。应曰：五部之众，国可发否？就能发之，先卑乌桓未以当也。吾欲奉圣谕还洛阳以避其锋，徐传习天下，以逆顺治之，君意何如？渊曰：殿下武皇帝之子，大有勋于王室，威恩远著，四海之内孰不愿为殿下尽死力者，何难发之有？王俊庶子，东营叔叔，岂能与殿下争衡也？殿下一发叶公，示弱于人，洛阳不可得而至。虽至洛阳，威权不复在殿下也。愿殿下抚免示众，敬以振之。愿请为殿下以二部摧东营，三部消王俊，二庶之首可指日而悬也。影月拜渊为北单于，参丞相军事。渊至左国城，刘轩等上大单于之号，二旬之间有众五万，都于离石，以聪为陆离王。前左乌禄王弘率精骑五千，会影将王粹据东营公腾，粹以为腾所败，弘无疾而归。王俊东营公腾合兵击王斌，大破之。俊以主簿齐弘为前锋，拜石超于平吉，乘胜进军。后继至夜，夜中大震，百僚奔走，士卒分散。卢志劝颖奉帝还洛阳，使甲士尚有万五千人，至夜不分，至晓将发。而程太妃恋夜不欲去，颖狐疑未决，俄而众溃。颖遂将帐下数十骑与至奉帝御毒车南奔洛阳，仓促上下无机。中皇门背囊中即私钱三千，诏代之，于道中买饭。夜则遇中皇门布备，时以瓦盆至温，将夜灵帝丧旅，那从者之旅下拜流涕。即济河，张方自洛阳遣其子皮率骑三千，以所乘车奉营地，至邙山下，方自率万余骑营地。方将拜谒，帝下车自止之。帝还宫，奔散者稍还，百官粗备，心似大赦。王俊入夜，示众暴掠，死者甚众。使乌桓截诸追太帝营，至朝歌不及。俊还计，以鲜卑多掠人妇女，命敢有携藏者斩。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。东营公腾起师于拓跋依陀，以击刘渊。依陀与弟依卢合兵击渊于西河，破之。与腾蒙于汾东而还。刘渊闻太帝影去夜，叹曰：不用无言，逆自崩溃，朕奴才也。然吾与之有言矣，不可以不救。将发兵及鲜卑乌桓。刘轩等见曰：晋人奴隶欲我， 今其骨肉相残，是天气比而使我负呼寒爷之业也。先卑乌桓，我之气类可以为援，奈何击之？渊曰：善。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，呼韩爷何足孝哉？宣等其首曰：非所及也。荆州兵擒斩张昌，同党皆夷三族。李雄以范长生有明德，为蜀人所重，欲迎以为君而臣之。长生不可，诸将故请雄即尊位。冬十月，雄即成都王位，大赦，改元建兴，除禁法，约法七章，以其叔父襄为太傅，兄史为太保，李黎为太尉，李云为司徒，李黄为司空，李国为太宰，严氏为尚书令，杨包为仆射，尊母罗氏为王太后，追尊傅特为成都景王。雄以李国李黎有智谋，凡事必资而后行，然国黎事雄弥谨。刘渊迁都左国城，胡进归之者愈众。渊谓群臣曰：昔汉有天下久长，恩结于民，吾汉室之生，约为兄弟，兄王弟少，不亦可乎？乃建国号曰汉。刘宣等请上尊号。渊曰：今四方未定，且可以高祖称汉王。于是即汉王位，大赦，改元曰元熙，追尊安乐公善为孝怀皇帝，作汉三祖，武宗神主而祭之，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，以右贤王宣为丞相，崔游为御史大夫，左乌禄王弘为太尉，范龙为大鸿胪，朱暨为太常，上党崔义之，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，祖子耀为建武将军，由故辞不就。元达少有志操，渊常招之，元达不答，即渊为汉王，或谓元达曰：君其惧乎？元达笑曰：吾知其人久矣，彼亦谅吾之心，但恐不过三二日，一书必至。其目渊果征元达，元达视渊，屡尽忠言，退而削草，虽子弟莫得之也。耀生而眉白，目有赤光，又聪慧，有胆量，早孤养于渊，及长移官魁伟，醒唾落高亮，与众不群，好读书，善主文，铁后一寸，射而动之，常自比乐毅及萧曹，时人莫之许也。为刘聪重之曰：永明汉世祖魏武之流，庶公何足道哉？帝既还洛阳，张方拥兵专制朝政，太帝颖不得复御事。豫州都督范阳王萧、徐州都督东平王茂等上言，颖伏客附贺，以降封一邑，特权其命。太宰以为以官右之任，自州郡以下选举受任，一皆养成， 朝之大事，费兴损益，每折筹资。张方为国效节而不达变通，未及西还，以遣还郡，所加方官请息如旧。司徒荣、司徒岳并中国小心一干机事，委以朝政。王俊有定社稷之勋，一特重重，遂府幽朔，常为北藩。臣等竭力汉城，翻平皇家，则陛下垂拱，四海自正矣。张方再落祭酒，兵士飘掠待劫，重情轩轩，无复留意，意欲奉帝迁都长安，恐帝及公卿不从，欲虚帝出而劫之，乃请帝谒庙，帝不许。十一月乙未，方引兵入殿，以所乘车迎帝，帝持璧后园竹中，军人引帝出，逼使上车，帝垂泣从之。方于马上起手曰：“今寇贼纵横，素未单少，愿陛下幸臣累，臣尽死力以备不虞。”时群臣皆逃匿，为中书监卢志侍策曰：“陛下今日之事，当一从右将军。”帝遂幸方雷，令方聚车载宫人宝物，军人因弃掠后宫，纷争府藏，割流苏五丈为马监，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疑。方将焚宗庙宫室，以绝人反顾之心。卢志曰：“董卓无道，焚烧洛阳，怨毒之声百年犹存，何谓袭之？”乃止。帝停方垒三日，方拥帝及太帝影、豫章王赤等趋长安。王荣出奔夹，太宰荣率官署部骑三万迎于霸上，荣前拜谒，帝下车止之。帝入长安，以征西府为宫，为尚书仆射荀藩、司隶刘吞、河南尹周馥在洛阳为刘台，承制行事，号东西台，藩续之子也。丙午，刘台大赦，改元复为永安。辛丑，复皇后杨氏。罗尚移屯八郡，遣兵掠蜀中，获李襄妻攒氏及子寿。十二月丁亥，召太帝影以成都王还帝，更立豫章王赤为皇太帝。帝兄弟二十五人，时存者为影赤及吴王晏。晏才资雍下，赤充素好学，故太宰荣立之，诏以司空岳为太傅，与荣家府地势，王荣参录朝政，又以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，高密王略为镇南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全镇洛阳。东中郎将摩为宁北将军，都督冀州诸军事，镇业，百官各还本职，令州郡捐除苛政，爱民务本，清通之后，当还东京。大赦，改元。略摩皆越之地也。王俊既去业，越使摩镇之，永以四方乖离，祸难不已， 故下此诏和解之，即获少安。越辞太傅不受，又诏以太宰荣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张方为中领军、录尚书事，领京兆太守。东营公腾遣将军聂玄击汉王渊，战于大陵，玄兵大败。渊遣刘耀寇太原，取捐氏、屯留、长子、中都，又遣冠军将军乔西寇西河，取介休。介休令假魂不降，喜杀之。将纳其妻宗氏，宗氏骂息而哭，喜又杀之。渊闻之，大怒曰：“使天道有之，乔西往有种乎？”追还，降至四等，收魂师，葬之。